把幸福和团圆啊连成串，没有愁来没有烦。都说冰糖葫芦儿酸，酸里面它裹着甜。都说冰糖葫芦儿甜，甜里面它透着酸。糖葫芦儿甜，竹签儿穿，象征幸福和团圆。 一辈子总操心， 就奔个平平安安。